各位听众，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Wicked 仙台嘅漫不经心，我系色无尊， 我系黑鬼德 啊，咪录紧人。 访问呢个嘉宾咧，就系肥良 个兄弟， 以前旗下嘅一位极为出色嘅主笔，叫做点读啊？呢个字系咪叫郑建和啊？ 冇错。 好，我就八月入行嘅。 边年八月先，大佬？ 1975年， 我啱啱迟咗个 20年啊！ 我就1995， 今日买中华英雄啦。 哦，有个个都 咸湿中华英雄， 唔系有呢本嘢嘅咩？ 飛機之作 哦，飛機之作。嗱呢句咧就等阿黑鬼大師解釋咩叫做飛機之作啦。 即係你有時咧搭下飛機嗰陣時咧，好 無聊。一般係講純感覺多啲㗎，即係有啲人嘅繪本好仔細，但係有啲人繪本可以好簡單，即係有時唔顧及個背景都可以，咁係感覺強啲。 勾頭王， 勾頭王，哦，多謝多謝師傅， 你唔知佢師承邊個？ 仲有黃生，即係黃龍先生咧，佢將呢個漫畫嘅工序咧流水作業化，咁咧就將啲職位細分啦。有人係專勾頭嘅，有人專勾身嘅。 哦， 聽講話咧，你哋嘅天行社唔係咁掂嘅時候呢，就揾咗個風水佬嚟睇風水嘅。聽講話呢單嘢你都使咗唔少錢喎。啊，李宗亨， 其實我就係好中意呢個題材嘅美少女漫畫家，因為我本身就中意美少女嘅。 我知道， 今日依然主持。有我色无专， 有我专无色。 星期五晚八点，黑鬼德色无专，马荣成万不惊心。 大家好，我是夏萨特，你而家听紧系 www.wackers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好，各位好，又到我哋今日讲古仔嘅时间。而家录音嘅时间咧就系礼拜四嚟嘅，即系拜山嗰日。 系啦， 因为礼拜六咧就我唔得闲，所以提早两日。唔紧要嘅，我哋又唔系话即系好贴士嘅讲得吓，咁所以早啲迟啲都冇乜相干。其实今日就冇乜题目。我谂住我心里边好多题目，但系要做好多功课，我冇时间。做咁多资料搜集，系我谂住讲下啲企业绝交事件嘅，因为因应住即系萧若元先生同埋黄毓民先生嘅绝交咧，我哋谂下，即系我就谂下啊，有冇啲企业即系啲经典嘅绝交嘅事件可以拎出嚟分享一下咧？咁啊，其中有嘅，咁就即系唔系咁 interesting 嘅，就系呢个阿里巴巴同呢个嘅百度绝交，就系。大概是08年的时候啦。 哇，我都唔记得咗啦呢单。 咁大家都系为咗嗰个淘宝嘅。因为嗰陣时阿里巴巴就搞淘宝啦。咁就百度系国内一个最大嘅 search engine 啦。咁阿里巴巴就要靠百度嘅。咁百度点知自己就想搞个 C2C。即系同阿里巴巴即系同淘宝差唔多嘅嘢。咁淘宝阿马云见到梗系唔锯啦。跟住大家互 block 嘅。我 ban 你 account， 你又 ban 我 account、你嗰啲嘢唔好摆喺我度，我啲嘢唔好摆你度，咁啊嗌交绝交收场嘅，咁啊系一个经典嘅绝交嘅例子，但系就唔系一个好好听嘅古仔啊，因为唔够过瘾嘅，咁所以就再揾啦， 系咯，我哋再揾下啦， 再揾啦，系啦，咁啊唔紧要啦，实揾到嘅，总有一日揾到。咁啊，首先讲一讲，即系啱啱过咗个礼拜日啊，系咪啊？ 系礼拜日， 系礼拜日啦，咁啊见到啲网友啦，又见到。这个22世纪那个新比啦咁非常之cute 嘅一个人啦，原来是又见到一啲即係成日喺个 Facebook 嗰度讲嘢嗰啲，譬如呢个歌 Seven 啦呢个歌 Seven 有啲似年轻版嘅庄有坚啦。 真係衰。 佢话佢係庄有坚好信㗎啫。哇好劲㗎喎，佢个电话里面有齐晒嗰啲大庄嗰啲相关 number 㗎喎。好坚㗎喎。有庄有坚嗰架 number， 即係 mark 住晒个电话嗰度㗎喎。咁非常之咁专业嘅。咁另外一啲网友亦都非常之俾面啦，所以嗰日都几好开心啦，系咪？咁有啲网友就同我讲话， 鍾意聽我做靈異節目喎、啊。我點算啊迪 你唔好做。 今日講鬼故 啦。係啦唔好講故 事。今日講鬼故啦。好冇問題㗎鬼故㗎嘛只要一日作十個都得啦。真係鬼故。咁首先真係好多謝大家先啦咁啊俾面啦今日。即係今日講故仔呢個節目都會繼續落去嘅。雖然即係嚟緊都仲有多啲嘅財經節目喺 Wagasin 裏面出現。咁、但係大家主打嘅路線都係唔同嘅。 係啦。 係啦。咁唔好諗住就話呢哎聽沈大師唔聽我或者聽我唔聽沈大師唔好關係嘅、啊。一齊聽呢就會個人就會開心啲嘅。 係啦。 咁希望大家可以 多多支持啦， 先嗰度学多啲嘢啦，或者系听多啲呢方面嘅新闻或者消息啦。 嗯，好啦，喂，咁啊，今日讲咩好啊？ 今日啦，因为就听日就嗱礼拜四啦，听日就沈大师落嚟开钱打到嚟啦，系嘛，系咪啊？ 系啊， 钱打到嚟，咁啊，所以我哋今日就不如就破格一啲，讲下个市咯。 好啊， 吓讲下个市咯，见到个市牌静静地就讲下个市。 哇，好闷啊！ 是好闷嘅，真係好闷。 喂其实调返转问下姚川你啊问你自己啊你见到嗰扎嘅即係同行啊或者经纪啊即係平时个事咁闷嘅话呢即係可以做啲咩呢 一句嘅啫打佢落嚟。嗱呢、這个呢啲咁嘅事呢就其实好 typical 嘅 trader 事嚟嘅。大基金唔喺度。或者大基金开始系炒完炒干炒净啦、你两会炒完业绩炒完咁大基金开始冇咩做有啲货喺手又唔系多咁佢可以唞一个月即系四月可以成个月呢冚期都得。咁、就期指冇乜大动作冇乜、大高水大低水俾你话俾你听呢啲 trader 行开先我啲大佬玩完到你玩。咁、所以 trader 呢个时候呢就基本上就会蒲晒出嚟嘅如果你去啲大行度睇一睇里面嗰啲 D 零房呢你会发觉嗰啲 trader 仔呢即係打机嘅机手呢就好忙㗎。佢哋忙于咩呢揿低啲股㗎。揿低啲股呢即係以前我哋做 analyst 嗰陣时写 research 嘅时候呢尤其是写嗰啲所谓嘅每日股评啲 daily commentary 嗰啲咁嘅东西呢有一个 topic 咧，一定会有嘅。一年里面咧，总会出七八次呢啲咁嘅 topic 嘅，就叫咩咧 ？Trader seed value 啊？ 咦，咩嚟噶？ 即系啲 trader 咧，见到个市闷，啱讲啦，个市闷，啲大佬唔喺度，咁佢哋喺度咧就揾啲，即系个股里面咧就揾啲 trading 嘅 value 出嚟。 系 吓，咁 trading 嘅 value 咧，系当个市打横行咧就最好嘅。 嗯， 打横行冇方向，哇，上上落落一两个 percent 咧 fit 到流油，佢哋系炒几分钟嘅啫嘛。 嗯， 一路系咁打机炒几分钟吓。咁、如果你因为而家呢个时候咧，发觉你好多佢哋炒开啲股咧系夹咗上去嘅。 系 夹咗上去，因为个指数都系升咗噶嘛。其实喺唔系万八万九点，系22000嗰啲咁嘅位啊嘛。吓咁啊，所以佢哋揾啲个股咧，佢哋炒开嗰啲个股咧。啱 feel 或者系大行推啲大行 research 推波助澜踩两脚嘅话咧，佢就系一脚踩落去嘅。即系你譬如你见到啲机械设备股，亦都系好明显嘅例子啦。吓1157咁样就因为佢个第四季业绩好差，嘭一声踩落嚟，即系龙工全年业绩都差，就成炸就散晒落去嘅。跌完一成再跌5%，再跌3%落去。咁呢啲全部都系 trader 做嘢嘅。跌一成就係大行嘅 research， 做嘢踩咗落去啦，跟住再跌个5%，再跌第二日再跌3%，啲 trader 踩落去。trader 踩落去嘅原因就係话呢佢喺低位里面呢想炒波幅嘅啫。咁呢啲 trader 全部係主 dominate 嚟咗成个呢啲咁嘅个股里面个走势嘅。咁佢哋玩好短嘅。 係。 即係譬如1157嗰啲咁嘅公司呢佢下面啲位呢就平拎白狼炒三四格10分钟炒一转20分钟炒一转。直至到啲大佬走返出嚟啦放完假啦唞完啦走返出嚟发觉喂呢隻 undervalue, 1157冇理由咁跌嘅佢第四季去年个业绩虽然系差但系呢就今年应该唔会出现咁嘅情况㗎啦今年会好转㗎啦 ,ok, 买返上去啲大佬买返上去呢佢先至散水嘅。 係。 佢就收工㗎啦佢哋再玩个第二隻㗎啦。咁、所以呢个时候呢啲市况呢就叫做即系 trader 市啦。咁啲 trader 市呢作为我哋呢啲咁嘅散户呢边行呢要点样应对呢第一样嘢就系啲二三线呢见佢冧得咁犀利嘅时候呢你唔好立乱去跟捞底。因为后面仲有10%个8%跟尾嘅。 係啊。 你 跌到去 10% 之後，你發覺再跌 5% 或者再跌多 3% 嘅時候，你可以試下留底啦。 嗯。 但係你上面你唔好睇咁高，人哋啊，你都啱講啦，你啲吹打玩緊，啲吹打睇到好短，佢睇三四格個價位。咁你如果你留底嘅話咧，你都係睇三四格嘅啫。 嗯。 其實對於散户嚟講冇肉食嘅。 嗯。 嚇、啊，你蝕洗費嘅、嗯，但係啲吹打嗰啲洗費好平噶嘛，佢收嘅傭大概一滴左緊嘅啫嘛。 係。 咁你就算你落到去你落去一间行度做，佢收你三滴嘅话，你嗰三四格冚得到嘅，但係冚埋之后冇肉食嘅。如果你去药材嘅话，你更加难做，因为你啊唔係即係咁讲啦，即係嗰类咁嘅公司又 係 即係嗰类公司更加难做，因为你係要 online trade 啦，咁你炒得咁密嘅话，即係譬如炒緊十零分钟嘅话呢，个网一下慢咗呢，你就冇晒啲价㗎喇。 係啊。 系啊， 因为呢个系视乎你自己嗰件事嘅，系啊， 系啦、 啊， 咁所以你要自己去衡量下咧，呢啲吹打市你跟唔跟啲吹打炒？啲吹打炒法咧系好短、好快、好密嘅， 嗯 吓，咁、啊、但系呢个时候啲吹打系好多面嚟咗个事嘅。 即系讲多少少啦，即系打机呢家嘢啦。 的确好有经验， 唔系好有经验嘅。我谂最多人即系呢轮就冇啦，呢三个礼拜冇啦，但过去最多人打嘅就系3323啦 ，OK。大家都知道個3323點解要首先第一樣嘢點解要打機呢 ？OK， 第一佢個 range 係大嘅，個 daily range 係可以上落十幾個 percent 嘅，呢個係好重要嘅一樣嘢，就係、是、因為每日你 hold 到低位嘅時候，扮可能哦8% 就走啦。OK， 啱啦。 第二樣嘢噶嗰下嘅速度，無論殺落嚟同殺上去嗰下咧，可能係一兩分鐘內嘅事嘅啫。係 啊。 咁你有陣時係咩？大家都知嘅就係話你要排隊沽或者排隊買嘅。OK， 你買有好多時都係現價攞啦。咁啊，但係當你諗住走头或者劈价嘅时候咧，你会发觉系咩？即系唔好等啊！唔好等嘅意思， 唔好等， 唔好等你心目中嘅价。呢啲打机嘅，例如系十零分钟嘅嘢嘅话咧，就即刻劈噶啦，追唔到一个落多两格嘅都要劈嘅呢样嘢系。 啱啦，就即系啦，唔能够贪心嘅。 系啊， 亦都系要即系知道自己嘅能力。 嗯， 啊、跌咗落嚟就跌咗落嚟就走。三格上三格落咁样，好多人都系咁样炒嘅。其实呢啲咁嘅吹打系占咗香港个股票成交咧，有差唔多成三分一。 同埋好多隐形嘅 trader， 即系我发觉系乜嘢？我近期同啲旧同学食饭，我先知原来我有啲旧嘅中学同学有几件咧，原来系冇做嘢嘅，原来 系因为搵唔到嘢做嘛。 跟住然之后，有 好多 嘅系系咩咧？嗱，读书啊读得比我好啦 ，OK，con U 毕业啦，几件都 嗰啲更加冇嘢做啦， 但系就冇嘢做。但原来系咩咧？就真系日日匿埋屋企度，好似以前早30年前就跑馬啦，而家日日就喺度打機咯。 係噶，好多呢啲噶，咁啊問老豆借20-30個，或者唔係問老豆借嘅， 自己本身可能有。 係啦， 又或者可能問兄弟借咁樣。 係啦，咁啊跟住就喺度打機嚇，喺屋企或者踎喺間股票行裏邊喺度吹，同間行嗰度傾咗數啦，啊收一滴傭嘅啫。咁啊每個月做幾多個 turnover， 咁啊跟住就喺度炒噶啦。咁嗰啲係冇感情嘅，嗰啲睇股咧就唔同我。去睇嘅，即系你哋可能睇股系要睇基本因素，又要睇技术因素，佢哋冇咩呢啲咁嘅因素嘅。总之嘅股每日系够上落嘅，吓、有 肉食嘅， 有肉食嘅，有 turnover 嘅，咁佢就攞个头埋去噶啦，一个炒个个都跟住炒嗰只嘢噶啦。好多好多好多呢啲咁嘅人喺呢个市场里边咧，就做紧呢样咁嘅工作嘅。咁啊，亦都即系当然，即系我唔系话鼓励大家去炒呢样嘢。因为如果你炒得旺嘅话，你炒得顺咗自己嘅话咧，好好熟，好肉嘅，好好食嘅， 系啊， 好好肉嘅、 嗯。 你揸住一只股系咁去抌佢咧，你一日执5-6千蚊咧，好 唔难嘅， 难嘅事嚟嘅， 唔难一件事， 唔难嘅事。咁但系当你要自己识节制咯， 系 吓、啊，有时候你顺咧，你发觉，咦，买咗之后真系有三格俾我走，我肯走，跟住跌翻落嚟两格，我又买翻又上面三格，抌，顺嘅时候你会觉得好顺，哇，即系好似你澳门赌钱咁嘅啫，我买大又开大，我买细佢又开细，好 happy 嘅。咁但系一唔顺嘅时候咧，就系、是、你要过嘅一个心理关口啦、 嗯。 你唔顺嘅时候咧，你夹硬去冲，夹硬去搏咧，死梗嘅。吓、 嗯 啊，即系你咁样吹咗三次啦，即系朝头早9:30一开始，你吹咗三次，你发觉都系输钱嘅话咧。即系我会建议你咧，即系去厕所屙督尿，打牌一样啦，屙督尿洗下手，着翻条红底裤出过嚟咁样，我冇问题嘅。吓、 嗯， 跟住11:00之后再嚟过，冇问题。因为你绝对唔可以夹硬嚟。我讲个真实嘅 case 俾你听。我旧时有个同学咧， 畢咗業之後咧，即係我同佢講咧，佢係好佢賭性好重嘅。 嗯， 嚇佢嗰陣時讀書嗰陣時賭馬咧，都賭到嚇死人嘅，賭十幾廿萬。 黐線！ 但有一個學生哥賭十幾廿萬馬，咁、但係佢賭馬好順嘅，佢好有呢啲咁嘅賭博命嘅。咁佢畢咗業之後咧，就即係循住佢即係賭錢嗰、那個 路途， 嗰、那個路途繼續發展啦。咁、但係賭馬頂呢一個禮拜咪得兩日，仲要仲要。啊！暑假冇得賭啊， 系咯， 咁啊走去賭股票咯。 嗯， 嗰陣時股票即係講緊十幾廿年前咧，股票冇咩好炒嘅，吹打冇好炒，吹打係攏曬嗰陣時啲吹打係攏曬落去啲渦輪嗰度嘅啫。 嗯， 尤其是合夥嘅渦輪，最中意攏入去啦我哋。嚇、咁而家就唔同啦，因為而家有啲民營企業夠曬夠你炒噶啦，上落一日上落夠曬波幅噶啦。嚇、咁啊嗰陣時就攏落去啲渦輪嗰度，咁但係即係佢知道渦輪好難炒。 嗯。 因为涡轮你始终后面有个 issue， 有个发行商， 系啦、 啊，有个庄喺度，你好难同个庄打得过个庄。 嗯， 咁跟住佢都转咗炒期指。 嗯， 咁啊炒期指咧，开头佢都好顺嘅，开头佢都好犀利。佢嗰阵时我同佢一齐炒嘅期指、我业余啦，佢真系好全职去炒。咁佢嘅炒法系咁样嘅。大家去參考下啦，即係我唔係一定係唔 work 嘅，其實某程度上我覺得係 work 嘅、因為你唔使諗好多嘢，你係好死板咁樣呢，佢係上十下七嘅、上十下七點解呢，就係話你唔好理嗰日嗰個市場有啲乜嘢消息、你唔好理北韓係咪打仗，你唔好理咩 H7N9 嗰啲咁嘅東西嘢啦，你唔好理嗰啲業績，乜都唔理，總之佢眯埋對眼，嗰陣時十點開始啦，十點嗰陣時眯埋對眼，唔知几多分钟之后，佢乜擘大定只眼咧，佢就买一张。嗰、那个指数系咩位，佢完全唔会理嘅。 嗯， 总之譬如嗰阵时系，譬如系9991点，佢、就买一张。跟住喺上面睇十点。吓、十点佢一定斩。下边佢睇七点。七点佢一定沽。即系一定会 cut loss 噶啦。咁、佢一路咁做啦、上面有十点，我就走咗佢，跟住再眯埋只眼，一擘大眼就喺嗰个位再买翻。跟住上面十，下边七，上面十，下边七。每日佢都执到钱嘅。基本上佢开头嘅时候半年佢都好顺嘅，每日都每个月都执到皮几两皮嘢嘅。咁计十几年前皮几两皮嘢算系几好嘅一个收入。咁佢亦都好早一批即系啲僆仔炒做 trader 炒期指嘅一啲人嚟嘅。咁嗰阵时亦都有即系譬如系私人醒啊。呢、這个嘅经济日报里面嗰个廖必坚啊、都系做啲类似嘅嘢嘅，但佢哋就 inject 咗一啲嘅 fundamental 嘅嘢落去，咁、我 friend 呢就纯粹乜都唔睇，淨係用一个好虚空好道家嘅思想去炒嘅、开头半年系好顺嘅，咁跟住之后呢唔顺啦，即係人三衰六旺梗有，啲赌运过咗之后停一停亦都经常都会发生，系咪先，咁但係當然佢係唔信邪啦、即係通常啲古仔去到呢度一定係唔信邪 嘅。 係。信邪就冇古仔講。信邪嘅話佢就會停咗喺度啦，去個旅行返返轉頭可能成件事唔同咗。咁跟住佢就開始輸錢。輸錢去上十上面睇十點下面睇七點調返轉㗎啦。唔係唔係調返轉，佢係擴大咗啦。輸開嘛。咁我上面睇一百點。 哇。 我下面我唔 cut loss。 哇！ 一路喺度搭啦，本来佢系两张两张咁玩，两张买股平两张，两张买平两张咁样，好 discipline 嘅。你记住炒期指一定要讲一个字嘅就系 discipline。 系啊， 你唔可以乱谂嘢嘅，方向错咗就系错咗。 嗯， 你唔好成日谂住咧买咗一样嘢翻嚟咧就为咗下边沟淡。 嗯， 啊、你成日都谂住下边有得沟淡嘅话咧，你上边咧买嘅咧就错咗噶啦。 嗯， 系咪先？啊，如果唔系嘅话，你唔使下边预沟淡噶。咁所以佢就跟嗰陣時一路溝啦，錯咗方向，唔止蝕，一路溝，有一個月佢輸咗三十幾萬，輸咗三十幾萬唔緊要，即係錢財乃身外物，係嘛？佢冇錢找，冇錢找唔緊要，你咪著草咯，係嘛？啲股票行會嗰陣時會幫你食嘅，你走咗佢來你唔何嘅，嗰陣時嗰啲保障對股票行嘅保障或者對客户嘅保障。都冇而家咁嚴謹嘅，咁、你可以走佬嘅。當然個古仔去到呢度，佢梗係冇走佬啦。佢就做咗一招，就真係非常之戇居嘅一招。佢假扮俾人綁架， 哦， 佢就話佢打電話俾屋企，就話咧，阿媽我俾人綁架，要30万，你快啲俾啦，咁样，咁佢家底又唔係话特别地好嘅，即係唔係话好富贵人家啲小康之家， 咁跟住就佢阿媽照俾錢啦，報埋警添，即係佢當然叫阿媽唔好報警啦，嚇咁啊，但係阿媽覺得奇怪，收咗電話之後咧就都報咗警，跟住差佬即係俾咗錢，照俾贖金嚇，跟住差佬。其实差佬一听个古仔都觉得奇怪，跟住个人出翻嚟啦，即系俾咗赎金个人出翻嚟啦，咁啊同差佬问佢啦，喂喂点样俾人绑噶？你又唔系有钱仔，系嘛？喺街嗰度冇理由无端端有人会绑你噶，吓咁就话，唉、哎、我喺银行嗰度咧就个柜员机嗰度揿钱，揿咗几千蚊出嚟，跟住就俾人就咩冚住个口，跟住就滴咗上车，就打咗一身咁样，又绑咗佢，咁样跟住就戳下就戳到，原来系自编自导自演，吓咁啊跟住就好彩佢阿妈唔追究，即系通常阿妈都唔追究，咁啊跟住就佢都好嘅，跟住就冇再赌钱啦。冇再賭錢，就揾咗另外一啲工做啦，咁、但係因為即係自己賭性比較重咧，佢揾嗰啲工咧都係比較偏門嘅，佢揾咗個夜總會大班嚟做，跟住好似喺尖沙咀嗰間叫斜佬嗰間夜總，我唔記得個名啊，喺個有條斜佬嗰度嘅，所以嗰間夜總會叫做斜佬嘅。 我唔知道， 我都唔知道，我未去过。跟住就好似做唔掂，跟住去咗一间揼骨嗰度做带位咁样。吓，呢啲真人真事嚟嘅。 O K， 吓咁啊，所以就即系大家要留意，你要做 trader， 你要短炒嘅话咧，你系一个好重嘅 discipline。你买股票作为一个消闲投资用嘅话，你唔紧要，你唔系话瞓身孤注一掷，当晒啲底衫裤去买，你输咗。摆到咯，系嘛？十年翻唔到家乡，你摆二十年咯，二十年唔得咁留翻俾个仔咯，个仔都翻唔到家乡嘅，咪俾个孙咯，跟住 way off 咗佢咯，呢啲冇问题，你唔会输入肉。咁但系你一个 trader， 如果你唔 discipline 嘅话咧，你一路搭上去咧，你输入肉咧咁就扑街。 系啊，嗱，我讲啲例子啦 ，OK， 即系我自己嘅例子啦，未必好学术性，好多时都系靠运嘅 ，OK。首先第一样嘢，你问我啦，做打机呢样嘢啦，即系喺个股票市场度打机啦 ，OK。输唔到入肉，你只会即系唔会话负数嘅原因，大多数都系炒正股，又或者炒涡轮。嘅话咧，说实话嘅系 ，OK， 只会输晒你个本嘅啫，你唔会输死人嘅 ，OK， 唔会输到跳楼嘅。期指另计，即系炒 spot 或者 future 系另计嘅，一定系嘅呢样嘢。反而期指嗰度就真系一定要好有去规律性去做。我自己就反而少嘅就系咩？少就好似头先耀川所讲咧，就系嗰种打机法系十几分钟去打嘅，因为点解咧？其实你个人会好辛苦，好 focus 嘅， 好辛苦噶。 其实说实话，我可以咁讲，真系辛苦过喺隔篱富士大厦度做嘅。 系、 okay? 啊，呢啲真系要呢啲有劳工保险嘅嘢。 因为你自己嘅心态觉得，哦，你 miss 咗两个价，你就会觉得追与唔追，你谂好耐，然之后你又会可能抌下春 ，OK， 入咗落去，你又要快嘅时候一到位，你就要走一。过咗秒嘅话咧，又系大 Q 镬嘅， 系啦。 咁你点去 catch 呢样嘢咧 ？OK， 咁你所以你自己就系话，好多时你我就自己咁睇咯。如果你系电脑落盘有得 set 好晒所有买卖价嘅话，入咗之后你就 set 好晒所有嘢就算数，行开就算啦，唔好理佢。 系啦， 个朝早 set 好晒所有嘢就算数。OK， 咁你如果你话。你话期指咧，我都可以分享个古仔嘅就系咩咧？即系话说啱啱开头炒嘅时候啦。咁咪睇佢跌嘅 ，OK， 睇谂住沽爆佢嘅，咁嗰剂就好彩嘅系咩？一沽晏昼开翻嚟嗰阵时仲未一点嘅嘛，嗰阵时两点钟开咁啊，咁啊晏昼一沽开翻嚟 ，bam， 同我拱多上400点上去，冇啦，输400啦，冇计，咁斩唔斩咧？正常系要斩嘅 ，account 得几多钱咧？嗰阵时。O.K. 开个 account 大约28,000到啦，咁你输4,000啦 ，O.K. 然之后未试收700几上去嘅收升，因为啱啱好试嗰轮我搏嘅都唔斩，第二日抹多400上去，跟住好啦，斩唔斩咧？我谂住算啦，同佢赌一铺，咁赌一铺好咗就咩？跟住后屘就单日转向，搏一声200收，第三日再行多600，咁我系输跌走嘅啫，我唔系输太多啊。咁呢个古仔教训我就咩？往后几样嘢我会咁样做法嘅。第一样嘢就系、是、一定要 set 个 stop loss，OK、okay? 系 好多人都话set 1,000喺世期上，即系 around 大约1,000点到啦。我自己俾多少少嘅就系咩咧？你其实最好系咩咧？15,000去 support 一张世期。 即係你有千五點玩，因為點解咧？ 點咧？ 係啦。行到千二點就代表你睇錯曬成個方向，喺嗰一鋪。 係。 我自己嘅睇法係咁嘅。OK， 有陣時你可能早少少入錯 ，OK 算數八百 ，OK 冇問題，你可能翻到身，但千二嘅話你就死緊㗎啦。OK， 我唔覺得係即係你有千五點萬五蚊一張 support 就好啲。第二樣嘢嘅就係話唔好同佢賭得太離譜嘅意思話 ，OK 你贏咗本身個 account， 你可能個淨你未收錢㗎嘛，但你計落去正數，例如我嗰張贏緊一千點嘅時候，我再攞落去 ，OK。提一提，如果你攞落去嘅时候咧，嗰张你一定要 set 咩咧？就系一百点止蚀嘅啫，唔好同佢赌五百点止蚀，你宁愿一路推上去网上 ，OK， 或者推落去赚嘅时候推落或者推上点都好，因为好多时你第二张咧就会咩咧，呕突翻你第一张嘅 profit 所有嘢出到嚟嘅。 啊，通常都系嘅。 系啊， 系呢个世界即系冥冥中嘅 真系主宰，真系主宰嘅。 啊，冥冥中自有主宰。 系、啊， 即系好多人都话啦，即系输钱皆因赢钱起啦，呢个系好啱嘅，好真嘅。吓、咁亦都系一句，我觉得都系好至理名言嘅，即系尤其是系你系即系炒股票，短炒股票嘅话咧。就叫財不入急門，你越急咧就越賺唔到錢，你越撇去同佢炒咧，你越易賺錢嘅。 係啊， 你撇住，只係輸咪算咯，贏咪食。 有輪咧，我好搞笑噶，有輪係咩咧？去到2009-2010年咧，我諗住撲股噶，頂佢又係同我抹咗眼罩嘅，抹咗300點嘅。咁我決定唔係太理啦。OK， 其實嗰日係咩？嗰日星期五嚟，我最記得。好多人咧，嗰段期間2009-2010年係咩事？永遠都係唔坐過夜嘅，因為唔知道禮拜五晚美股發生咩事，六日唔知有乜嘢 news。我一個決定嘅就係、是、嗰輪我就同人調轉到嘅係乜咧？就係、是、話個個都唔坐過夜，我連續幾個禮拜都坐過夜，就係、是。摆定位沽噶啦，预咗你晏昼挨你两嚿都好算，因为点解咧？嗰几剂就 O K 嘅，就系礼拜一开落嚟，到礼拜二开落嚟咧，抹落去两日夹埋咧，有成800-900点嘅，唔理系乜。咁嗰阵时我系专系错过嘢，但系提多样嘢就话，当好多人咧同你同，即系我就比较上 buy 嘅咩咧？OK， 除咗所謂 fundamental 啊或者技術分析之外咧，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個相反理論嘅啫，就係太多人做一遍嘅話咧，我就唔做噶啦。 OK， 係啦，就係、是、咁樣嘅啫。 但個問題就係你唔知道嗰啲太多人係喺擺個咩 position 咧。 係啦，但我就係知嗱，但我反而知道係話 OK 錯唔錯嘅，個個都唔錯過嘢嘅，因為個個都驚噶嘛。2009-2010嘅時候，咁我咪同你錯過嘢咯。 所以點解咧？啱阿的又講咗好重要嘅 point 啦，就係話。太多人即係相反理論又好，你話順住個群眾個勢一齊做都好，即係各有各嘅 theory 啦、就點解有啲行咧就特別旺嘅？股票行係特別中意熱鬧嘅。就點解咧？就譬如你坐喺股票行裏邊，周圍啲人都有炒緊嘢嘅。你會聽到啲方向嘅。哇，買啊咁樣。如果你相反理論嘅，你聽緊側邊買啊，咁你咪沽咯。 係啊， 如果你係順住個潮流嘅買啊，你咪陪佢哋買咯。有啲行好靜嘤嘤嘅話咧，就永遠都靜嘤嘤；有啲行好旺嘅話咧，就永遠都好旺嘅。即係咁嘅原理，好簡單原理。你會見到即係其實你見到係喺譬如無線咁樣，有時候個市喐啊，咁啊揾啲行出嚟，裏邊有啲師奶阿嬸。做段訪問咁樣嘅嚇、都係通常嗰幾間， 係 嗰幾間好多啲師奶阿嬸咧就炒緊嘅。 觀塘啊嘛，係。 係啦，嗰啲就你就可以知道個 mass market 究竟係諗緊啲乜嘢，驚緊啲乜嘢，講緊啲乜嘢。大家喺度瞓緊覺嘅，你知道個市冇得炒噶啦。大家哇興合合啊，好熱辣辣啊咁樣咧、你又知道咧，咦有料到咁樣嘅。咁啊，所以即係啱啱的你講咧，即係去到 mark 到成千點嗰啲上落咧，已經係中線噶啦。咁如果你話期指係炒短嘅咧，即係大概都係50-30嘅啫， 50-30嘅啫。 即係上面睇50，下面睇30。咁你可以上面睇50，下面睇50嘅，咁即係睇你自己點睇，自己點擺位啦嚇。咁但係即係總之，即係你個 discipline 係好緊要啦。你要炒短炒股票嘅話，你個 discipline 係非常非常之咁緊要。咁同埋第二樣嘢就係話咧，如果你係要真係純粹係短炒嘅話，短炒嗰個即日嗰個 intraday 嗰個上落嘅話咧，有一樣嘢你又我覺得啦，有一啲人唔同意嘅，但係我自己覺得就係話咧，你唔好錯過嘢係必然㗎啦。第二樣嘢咧，你唔好錯過呢個食飯時間都係 嘅。係冇錯。 因為食飯時間，譬如你係我期指真係上面睇50，下面 cut 咯30點嘅啫。咁你食完飯之後一個 gap 走咗出去，你已經係冇咗㗎啦。你啲位可能係已經唔見曬㗎啦。咁你成個部署打亂咗。咁所以有時又會見到就係話咧，去到食飯時間之前啊，或者係收市之前啊，個期指特別地 active 咧，就好多 trader 咧就平咗佢，佢唔會錯過，佢唔會 錯過嘢嘅。 因為以前點解咧可以講一講？以前咧就兩點半開始，兩點鐘咧就開始可以有棋子。咁嗰陣時咧點解唔會坐個 lunch 嘅原因咧？你唔知日本翻嚟開乜，大陸唔知翻嚟開乜，因為大陸嗰陣時我冇記錯開一點定開點半嘅。OK， 咁當年而家就同步啦，同內地就咁，但係亦都提一提網友嘅就係，即係如果唔識炒股票嘅人就可以講一講嘅就係點解好多時我哋都話即係缺。喺期指方面或者個美市方面睇就睇三點半後咧，正歐洲翻嚟嗰一下嘅， 係啦。 第一個位好多時晏晝即係未嚟緊，下個禮拜就過埋呢個禮拜啦，下個禮拜就延長期指時段啦。OK， 去到五點到十一點啦，有夜市啦。咁但係咧，你話而家咁計咧，好多時第一個位咧就三點半咧就睇一睇，跟完之後咩咧？真正決戰咧或者決定一啲嘢咧，就三點五十分噶啦，嗰十分鐘就真係最好玩嘅時間噶啦。 係啦，你或者可以避開嘅。 係啦，你或者可以避開。 好難玩嘅，其實而家期指過夜咧，係即係難度好高。 好高噶！ 你個心都亂埋嘅，因為你最慘，尤其是呢一期啊，港股唔跟美國啊。 係啊。 你見到美國，你譬如你沽咗張期指，你見到美國爆100點上去，諗住哎呀死梗啦，跟住大鑊啦。但係點知聽日港股唔跟， 升 你有肉食嘅， 廿零卅零磅落翻落去， 跟住跌翻落嚟啊！你有肉食嘅，咁你過夜呢一陣咧，其實確實真係幾鬼難炒嘅、 其實最重要一樣嘢心理就係咩咧？如果你要真係揸過嘢嘅時候，你當係咩就係、是、OK， 自己第二朝開翻嚟 mark 到第二日嘅收市價，即係當今日。揸咗啦，或者沽咗啦，過夜之後咩咧？第二日去到四點鐘之前，你發覺自己哦千五點上落係不外如是嘅時候，咁你就會好清晰地決定到過唔過夜呢件事㗎啦。 係啦，咁所以你要知道啦，即係如果你話以期指為例啦，你要知道，如果你係炒期指嘅話咧，你要好明白、好清楚咁話俾自己聽，你係炒緊一個 trend， 淨係炒緊一個嘅啱，即係上兩集講緊啦 ，TSCI 嘅問題啦，你係炒緊嗰個 trend 嘅上落 ，trend 嘅上落嘅話，有啲人月頭買期指，月尾沽，搏緊一個大方向嘅，冇問題嘅，即係唔係話錯嘅，即係冇啱與錯嘅呢個世界嚇。咁、但係你要知道你係炒緊啲乜嘢，你係炒緊個月頭月尾嗰個 trend， 還是係炒 intraday 個 irregular movement 嘅啫嚇。咁、你要知道你係啱炒邊樣嘢，你就炒邊樣嘢，你唔好夾硬嚟。啊！依、這個世界即係香港地咧，就好多人話俾你聽咧，短炒咧係唔啱嘅。你短炒咧就是、投機，投機咧就係、是、魔鬼嚟嘅、魔鬼咧就要去死嘅。 係， 你冇呢回事嘅喺個投資世界裏邊賺錢先至係 正道， 就係、是、正道嚟嘅嚇。短線賺錢嘅點啊？殺咗我啊？係嘛？拎個 ban 我 account 啊？係嘛？唔 ban 都 account 噶嘛？係嘛？吓咁啊，所以嚟讲咧，就即系你要知道你系个乜嘢嘅人，吓、如果你想试下，即系或者你想 test 下自己咩人嘅话咧，你或者譬如你拎少少钱出嚟做一张期一张细期，你唔会输入肉嘅，吓、你试下做一个 trader， 你试下搵日放假喺屋企嗰度对住部电脑，对住嗰、那个你间行俾你嗰个 system 啦、吓，你自己去炒，你真係正如我頭先咁講，呢張期指你上面譬如睇50點、30點，唔好啦，50、30好，唔係咁易炒而家。再短啲啦，20點、16點，上面20點你 take profit， 下面16點你 cut loss，你沽期指一樣啦嚇， 係啦， 總之咁嘅比例啦，你試下咁樣炒，你乜都唔睇，你眯埋隻眼入咗去先，入咗第一下先，你跟住20、16。跟住睇，你有20點，你直咗佢，16點你就斬咗佢，跟住再眯埋隻眼，再擘大隻眼，就求其揾個位再衝入去，再睇20、16嘅時候，你睇下，你就知道個難度係好高， 好高， 對你個心理挑戰係基本上同你玩賓之針係差唔多， 係， 咁你就知道你承唔承受啲壓力。如果你承受唔到啲壓力嘅話咧，你就唔好短炒呢樣嘢啦，你就玩啲中線或者係長線啲玩個 trend 啦，咁所以呢啲即係你要試嘅，我試過噶啦，係心理負擔係非常之咁大，壓力亦都係非常之大，咁、但係我自己因為我工作上邊我唔適合咁做啦，因為我中間要做電視啊嘛， 係咯， 冇理由開住張旗子跟住走出去一個鐘頭做電視，跟住翻嚟就唔同曬世界，大佬。系嘛？咁如果系咁嘅话，电视我做唔到噶，我爆粗噶啦。睇住，哇！顶你个揸样旗子系咁跌，咁我仲爆粗喺电视嗰度。咁所以我唔得啫。咁你哋可以试下嘅，即系你唔好瞓身啦， 唔好瞓身啦。 你皮领嘢出嚟做一张细旗咁样， 输晒嘅咁咪输晒嗰啲咯，系咪？有钱赢嘅，咁你唔会赢兜大钱嘅，你放心啦，即系你唔会赢到发遍地家城嘅，你唔会嘅。但你应该会够钱食一日三餐嘅。 系啊， 咁你咪试下玩下呢啲咁嘅嘢，睇下得唔得咯。 二十十六系啊， 你得嘅继续，唔得嘅咪闪咯，好简单啫嘛。 但我话俾大家听，攰过你一。即系你如果真系暴住个机暴足一个礼拜一至五嘅话，攰过你搞网台，真系 系啦，好 攰，好攰啊！ 咁如果你个身体唔系咁好，或者嗰期病紧，期指又实在太激烈嘅话咧，你咪揾啲个股咯， 系啦， 吓揾啲个股，即系啱啱讲啦，就系、是、开头嘅时候讲，有啲股有啲个股，啲 trader 已经系打咗个价落去噶啦，喺低位里边咧浮浮沉沉咧，嗰啲1-2% 咧系好炒嘅，吓、你咪揾呢啲，譬如六格七格嗰啲去炒咯，啊咁，但系当然你会揾错咗，嗰只都唔喐嘅，跌咗落嚟之后就打横行嘅，得个一格两格嘅冇肉食嘅，咁你揾个第二只咯， 系啊， 揾到一只嘅时候你咪攞个头埋去咯，咁啊好多人攞个头埋嘅，你放心啦，吓咁啊，所以你又可以。试一试咁样炒，有唔同嘅炒法，适合唔同嘅人。你炒过之后，你就知道你自己系边一类型嘅投资者噶啦。 嗯，好啊，呢一时休息一阵先。 各位师打， 各位巴打， 大家好，欢迎收听《欲火街头》。 小黑都有少少嘢想分享，就系、是、见到好多男仔 friend 一讲起咧，个个都好似当自己阿拉丁啊，条女嘅神灯啊，即系捽得出个蓝精灵出嚟，系冇可能有啲咩事。 我哋期待捽咗啲咩出嚟？ 即系好难。有啲咩出嚟咧？即系你捽对波，你点样挖粒链？你唔会谂老泥啊？你唔会有啲咩出到嚟？ 捽神 灯系咯。有多系真系，同埋周星驰嗰啲谂下啲八爪鱼，好拎似吸盘咁，好似要啜啲唔知咩出嚟咁样样， 吸咗你啲毒出嚟。 好同情啊！十一头先嗰种，嗰种叫咩啊？嗰种感觉叫冇卵用嗰种感 觉。我系当归， 我系阿西， 我系阿饼。